都为你心乱，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，无 云覆雨手，来来去

旧时光你别走，但愿他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。紧握住成了永恒一个，春风吹呀吹，吹动树枝头，抖落一地愁，烦恼不再有，心跳的节奏够跟我说爱我。